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章克利切的故事第三十集。 哈利第二天清晨醒来，裹着睡袋躺在客厅地板上，厚厚的窗帘间露出一线天空，像冲淡的蓝墨水一般凉爽清澈，是那种介于夜晚与黎明之间的颜色。周围静悄悄的，只听到罗恩和赫敏缓慢深长的呼吸。哈利望着他们在他旁边地板上的身影。罗恩昨晚一时大显绅士风度，坚持让赫敏睡在沙发垫子上，所以他的身影比罗恩的高，胳膊弯着搭在地板上，手指离罗恩的只有几英寸。哈利猜测他们或许是手拉手睡着的，这想法让他感到莫名的孤独。他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接着蛛网的枝形吊灯。不到24小时前，他还站在阳光下，在大帐篷门口接待参加婚礼的嘉宾。这会儿想起来恍若隔世。现在会发生什么呢？他躺在地板上，想着魂器，想着邓布利多留给他的艰难而复杂的使命。邓布利多。邓布利多死后，一直笼罩在他心头的那种悲伤，现在感觉不同了。婚礼上穆利尔姨婆的非议，仿佛病菌寄生在他脑子里，侵蚀着他原来心目中的偶像。邓布利多会让那种事发生吗？他会像达利那样，只要不影响到自己，就对冷落和虐待袖手旁观吗？他会对一个被禁闭、被隐藏的亲妹妹置之不理吗？哈利又想到哥德里克山谷，想到邓布利多从没提过的坟墓，想到邓布利多遗嘱中那些未加解释的神秘赠物，怨恨在黑暗中翻涌。邓布利多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没有解释？邓布利多真正关心哈利吗？还是只把哈利当成一个需要魔力的工具，但不信任他，从来不会向他倾吐秘密？哈利再也无法忍受躺在那里，只有怨恨的念头相伴。必须找点事情做，分分心。他钻出睡袋，捡起自己的魔杖，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到了楼梯口，他悄悄说了声： 荧光闪烁。 用魔杖照着上楼。第二个楼梯口是他和罗恩上次住过的那间卧室。他往里看了一眼，衣柜敞着，床单也拉开了。哈利想起楼下翻倒的巨怪断腿。凤凰社离开后，有人搜查过这个房间。是斯内普吗？还是蒙顿格斯？那家伙在小天狼星生前和死后，从这所宅子里偷走了许多东西。哈利的目光移到那幅有时可看到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布莱克的肖像上。然而此时相框中空空荡荡，只有一片浑浊的背景。小天狼星的这位高祖显然是在霍格沃茨的校长书房里过夜了。哈利继续往楼上走，一直走到最高层楼梯口，那里只有两扇门。正对着他的那扇门上有块牌子写着小天狼星。哈利以前从未进过他教父的卧室。他推开门，高举魔杖，尽量照得远一点。屋里很宽敞，以前肯定是相当漂亮的，有一张床头雕花的大床，高窗上遮着长长的天鹅绒帷幔，枝形吊灯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蜡烛头还留在插座里，凝固的烛泪像冰晶一样低垂着。墙上的图画和床头板上也蒙着一层薄灰，一张蜘蛛网从枝形吊灯拉到木质的大衣柜顶部。哈利往屋子中间走时，听到有老鼠逃窜的声音。少年小天狼星在墙上贴了这么多的招贴画和照片，原来银灰色的断面墙壁几乎全被遮住了， 哈利只能猜测小天狼星的父母无法消除墙上的永久粘贴咒。他相信他们不会欣赏大儿子的装饰品味。小天狼星似乎想方设法要惹父母生气。屋里有几面大大的格兰芬多旗帜，已经褪了色，强调他与这个斯莱特林家族中的其他人有多么不同。金红的旗子已经褪色，还有许多麻瓜摩托车的图片，甚至有几张身着比基尼的麻瓜女孩招贴画。哈利不得不佩服小天狼星的勇气。之所以看出是麻瓜女孩，是因为他们在画上一动不动，褪色的笑容和凝固在纸上的目光与墙上唯一的一张巫师照片形成对比。那是四个霍格沃茨学生挽着手臂站在一起，冲着镜头呵呵地笑。哈利的心欢跳起来，他认出了自己的父亲，不服帖的黑发像哈利的一样在脑后支棱着，而且也戴着眼镜。他旁边是小天狼星，英俊而洒脱不羁，稍带高傲的面庞比哈利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快乐。小天狼星的右边站着小矮星，比他矮一个头还多，胖乎乎的，眼睛湿润，为自己能加入这最拉风的一群，与詹姆和小天狼星这样受人钦佩的叛逆者结交而兴奋不已。詹姆的左边是卢平，他甚至那时候就显得有一点邋遢，但也带着那种惊讶而快乐的神情，发现自己被喜欢，被接纳。莫非只是因为哈利知道了内情，才会在照片中看出这些东西？他想把它从墙上摘下来，反正这照片属于他了。小天狼星把一切都留给了他，可是他拿不下来。小天狼星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改变这间屋子的装饰，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哈利扫视地面，外面天色亮了起来，一道光线照出地毯上凌乱的纸片、书籍和零碎物品，显然小天狼星的卧室也被搜过了，不过里面的东西似乎被认为大都无用或全部无用。有几本书被粗暴地抖过，封皮都掉了，书页散落在地上。哈利弯下腰捡起几张纸看了看，认出有一张是巴西达·巴沙特所著魔法史的老版本散页，还有一张是摩托车维修手册里的，第三张是手写的字条，揉皱了，他把它抹平来看。 亲爱的大脚板，谢谢你，谢谢你送给哈利的生日礼物，这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了，才一岁就已经能骑着玩具扫帚飞来飞去，他看上去多得意啊！我附上一张照片给你看看。你知道小扫帚只能离地两英尺，但哈利差点撞死了小猫，还差点打碎了一只难看的花瓶，那是佩妮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不是抱怨。当然詹姆觉得非常好玩，说这孩子会成为一个魁地奇明星，但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装饰品都收起来，并且在他飞的时候一直看着他。我们搞了一个很低调的生日茶会，只有老巴西达在场，他一直对我们很好，也特别宠爱哈利。很遗憾你不能来，但凤凰社是第一位的，再说哈利这么小也不懂过生日的事，关在这里詹姆有些憋闷，他尽量不表现出来，可是我看得出隐形衣还在邓布利多那里，所以没有机会出去，如果你能来他会多么高兴啊。小虫上周末来过了，我觉得他情绪低落，但也许是因为麦基农夫妇的消息吧，我听到后也哭了一夜。巴西达经常过来，她是个有趣的老太太，讲了好些邓布利多的故事，真是想象不到。我不知道她本人听到会不会高兴，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该相信多少，很难相信邓布利多。 哈利的四肢似乎麻木了，他静立在那里，失去知觉的手指举着那张神奇的纸片，心里却像经历了一场无声的火山喷发，喜悦与悲伤等量的在血管中涌动。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他又读了一遍信，却不能比第一次读懂更多的含义，于是便只是盯着纸上的笔记。母亲写字母 G 的方式与他一样，他在信中寻找每一个这样的字母，每一个都像透过面纱看到温柔的挥手。这封信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珍宝，证明莉莉波特存在过，真正存在过。她温暖的手曾经在这张羊皮纸上移动，将墨水注入这些字母，这些词句，写的是他，哈利，他的儿子。他急切地抹去眼中的泪花，重新读起信来，这次专心体会含义，就像聆听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他们有一只猫，它也许像他父母一样死在哥德里克山谷，也可能因为没人喂养而离开了。小天狼星给他买了第一把飞天扫帚，他父母认识巴西达巴沙特，是邓布利多介绍的吗？隐形衣还在邓布利多那里，这儿有点蹊跷。哈利停下来，琢磨着母亲的话。邓布利多为什么拿走詹姆的隐形衣呢？哈利清楚地记得校长多年前对他说过， 我不用隐形衣就能隐身。 也许某个法力较弱的凤凰社成员需要用它，邓布利多帮着借一下。哈利又往下读，小虫来过，小矮星，那个叛徒显得情绪低落。他是否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詹姆和莉莉？最后又是巴西达讲了关于邓布利多的惊人故事。很难相信邓布利多。很难相信邓布利多什么呢？可是邓布利多的许多事情都会令人难以相信啊。比如他有一次在变形课上得了最低分，还有像阿布福斯一样对山羊念咒。